又到禮又到禮拜三嘅無所不談， 我夜奇啊， 靚靚 仙人， 大家記得要 share 分享我哋而家嘅現場直播啦，同埋要訂閱翻我哋巴打台嘅專業啦，仲有我哋 YouTube 嘅呢個頻道 subscribe 頻道 channel。 嗯， 好，今日我哋第一條講嘅咩咧？ 好多喎、啊，今日真係好豐富，唔知點算 啊！講下神沙車啊！ 哦，神沙好簡單嘅啫， 可以嘟八達通喎，好似話 佢可以有五個 apps， 即係 I mean Tap and Go 啊，WeChat 啊 ，Alipay 啊， 即係我哋講過之前嗰啲網上 支付寶、 支付嗰啲， 佢有五種嘅咧都可以。 先講神沙車先，個神沙車就係我哋你屋企太過大量嘅神沙。 之前講咗嘛， 冇講過 有啊神沙， 有 係啊， 有講過新聞嘅類似 有嘅。我哋之前有 講過有啲類似咁樣嘅新聞， 有咩？ 係唔緊要，我哋我簡單， 我哋都係講啦。 温温一温啦先。 温故知新，請講。 嗰集可能有人冇聽過嘅咧，你知依家你儲啊，以前啊叫你揾個錢鈔儲住啲神沙， 嗰啲豬仔嘛。 大鑊啦！你拎去你拎去銀行入咧，就每神沙係十蚊，唔知十蚊唔知兩蚊定五蚊嘅。我試過我阿媽拎幾百蚊去咧，收咗佢成幾十蚊手續費嘅，火都嚟埋嘅。 係嘛？ 咁佢而家 係咪幾多個 percent 咁樣嘅物字冇 啊？係啊， 好啊，好和味啊。 咁佢依家咧，政府係整咗個神沙車，即係大量收咗你啲神沙，以前係換翻錢俾你噶嘛？ 紙幣咁樣樣啦， 即係佢換翻紙，換翻錢俾你啦。相對嘅價值嘅紙幣俾你啦，即係就冇理由又俾翻神沙你㗎，係咪？即系你又俾翻大饼， 十蚊俾翻十蚊，抌翻俾佢啊！真系 系啦，咁佢而家咧就可以唔使啦，佢唔俾神沙你就可以点啊？ 纸币啦，咁或者系摆喺啲之前我哋嗰集讲过网上即系 common嘅八达通啦， 系支付啊啲咯，系啦，八达通 系啊，八达通 嘟一嘟就可以攞翻你啲钱啦， 或者 tap and go 啦，都香港都几多人 tap and go 嘅，因为多 PCW 啲人用，咁就变咗 tap and go 又得啦，支付宝啦，香港支付宝，佢即系支付宝香港括号， 系， 咁我唔知道 有分别噶，有分别噶，香港同大陆有分别嘅， 哦，即系你要 一定要香港支付宝， 系啦， 咁我咁相信大家都系八达。通是最 common 的啦，即系而家 有啲 每人手持一张，同埋最方便 啊，或者印佣嗰啲咧，佢哋中意用 Tap and Go 去街市买餸 TNG 系啊， 系啊，蓝色嘅 TNG， 咁即系佢有呢几款啦，咁就可以一齐用咯。咁你哋可以研究下 啦，带张八达通落去，带啲神沙落去，咁就唔使抽住吓，摄晒落银包咁样。一堆錢咁，唔知想點？ 喂，有人問咧，我哋呢個咩無神論者中國人，其實關唔關事？好似唔關我哋呢個課題喎。 咩無神論者中國人啊？ 佢呢個只係據說，我哋 chat room 有個朋友仔就係據說生活中中國的人有65% 是無神論者。 我諗佢入錯咗 live 咧，係咪？ 第一，我哋香港。 跟住寫住伊斯蘭布爾是個美麗的城市，我們在等你。 系咪入错咗？系咪入错咗 live 啊？呢位朋友， 但识打中文噶，因为佢个名我唔识读啊。重点，嗱佢个名，你重点个名我系完全唔识读。 朋友，我哋无所不谈，香港嘅无所不谈。 唔系啊，佢唔系 国语 嚟噶，佢系一个唔识我唔识读嘅字，唔好意思。 我都唔识， 我比较才疏学 浅。唔紧要啦， 我哋唔系讲呢样嘅老友。 今日星期三啊，如果系讲神鬼鬼呢啲嘢，星期二等你啊， 唔系都可以嘅，你就等一阵先，我哋讲完晒我哋嘅嘢就回复你， 因为我哋今日咧真系好丰富啊，好多题目要讲，好跟住咧， 跟住你想讲咩啊？我哋讲完神沙啦，即系简单啦，呢个好快啫。 讲下搭 lift 啊！ 哇，搭 lift 好恐怖， 即系冇谂过搭 lift 都会肯穿个头。 俾嗰个俾搭 lift 啊 Alex 俾搭 lift 嗰幅相啦，好多血嗰幅， 啊！ 即系呢幅，哇！喂，佢真系冇谂过咧，嗱， 搭 lift 都冚穿个头。 嗱，沉落嚟嗰下咧会穿头，我信嘅。 系， 因为你嗰啲突然间下沉，个头就向上噶啦。 系啊，你会， 但系佢而家系向上，但系个头都穿。 真系唔系好知，唔系，其实我觉得而家啲 lift 咧，懒系 grand 咁，咪装好多玻璃嘅。我哋以前旧式少少咧，大到 铁笼， 系啊，大部分都系铁嘅，即系不锈钢或者铁啊，诸如此类嘅。 系，翻嚟啊！但系唔系 lift 正中嗰块玻璃系有用噶， 玻璃点咁？ 嗱，嗰部 lift 咧，你好多 lift 中间有块玻璃噶嘛？ 中间有块玻璃， 有好多 lift。如果系 即 系 新式嗰啲 一定有， 哦，系 新式嗰啲。 如果系商业嘅一定有， 商业有 新式嗰啲系。 系啊，佢嗰个块玻璃有作用噶，系方便坐轮椅嘅人褪后嘅时候睇到后面噶。 嗯，反光， 因为佢唔可以 反光镜。 转唔可以 U turn 噶嘛？嗰啲嗰边 系啊系啊， 佢系俾你俾个坐轮椅嘅人入咗去之后望住块镜褪后。 系系系系。因为我屋企 嗰幅嗰块咧就唔系攞嚟装饰嘅。 因为我屋企嗰种咧系就系铁笼式嘅，但系佢系做到佢唔系玻璃，但系佢做到好似镜面咁样，即系四面都系镜咁样样咯。 即系令面啊，我哋叫系。 啊，今日啱啱睇啊《三国日报》咧，佢有讲话有个细蚊仔，都唔知道搞笑定乜嘢，应该系佢多手啦，夹亲个手踭。 其实都几难度高。 夹到手踭。 系啊。好嘢。 手踭。 不如我哋讲下，我哋讲翻头先搭 lift 嗰度咧，有啲安全意识系紧要讲。 系啦，我哋可以即系同大家即系分享一下。 不论佢系坐唔系咁坐落定系飞上去，因为而家其实飞上，因为佢冇个安全扣，即系 usually 有嘅，但系系向下的。 系咪叫咩 emergency lock？ 系嗰类啊，但系唔明点解呢个 brick 就冇啦？系韩国牌子冇啊？是因为这个是韩国牌子。是。 韩国牌子。 是叫东营，但是不是东营不是代表日本，是东营牌。 不是托斯巴，是不是那些朋友。 我以前做广告那个工厂，但全部都是两个英文字的。那个牌子的 lift， 成日坏的。 是啊， 新的喎、啊。 即是日日行楼梯那么大。 都成日坏的。 什么叫两个牌子？ 两个英文字母的韩国牌子，你知道哪个啦。 哦。 是啊，即是我们费事讲人家。成日坏。 我不知道、啊、大部分好少少的写字楼都是用日本仔的。 但最惨。 以前都是啦。 但最惨现在为什么这经常出事呢、 嗯、 它的价钱太低了维修。 嗯、 以什么价低者得、哦。 嗯。 那你喂你那你我派人来 check lift 啊成那我又、嗯、我要真的要够钱做才得 的。嗯嘛。 本来你可能抹油啊或者检查啊可能以前你够钱我咪一个月三四次咯你而家咪缩埋两次或者一次咯。 嗯。 是吧那你真的很大镬、哦。 因为你用得多呢你架 lift 呢咁佢換其實都係最都係換啲細，即係都係換啲零件仔嗰啲咧。咁、嗯、你呢頭搞笑噶嘛？有時咧，你換呢一樣換 A， 跟住又壞 B 咁樣噶嘛。 係，冇錯。 你真係換唔切噶嘛？嗱，特別好似頭先先人講話，佢哋而家成本收到咁窄，即係一個月就配給制咁俾，最近兩次呢頭換完一樣，又嚟就嚟了噶咯。 我出出我屋企，即係雖然係單雙數 lift 啦，真係好少壞，即係佢有維修嘅，但就幾密下嘅。 嗯 嗯、即系我觉得其实即系我哋会用我哋嗰阵时嗰个叫咩啊业主立案法团咧、嗯，我哋话唔好搞其他啲嘢，都系用翻旧嘅，即系用翻旧嘅，我哋用翻 Hitachi 啦。咁佢哋又唔好转，因为而家冇事，因为佢我哋会换埋 lift， 即系之前入边啲嘢全部一次过换大下维修， 所有组件全部换晒。 系啊，咁就我觉得 OK 咯。咁、嗯、我哋就情愿贵少少为安全咯。 你唔明啊？有时嗰啲咁嘅立案法团人咧，真系谂歪嘅。 啊，公屋好 嗱，而家有啲系点咧？公屋先早排先整个几架， 啊咁我好彩啦，我真系我嗰啲 lift 真系好几呢嘅嗰啲工程人员。 依家啲人啊，嗱我收你嗰个维修费咧就唔会太贵，宁、嗯、愿真系要整嘢嗰阵时咧，另外再报数、 欸。 如果你一个数个维修费太大咧，佢、嗯、问你点解要咁多？ 系 你宁愿喂我真系坏咗啦，即系其实维修咧系包换 wire 嘅。 诶， 即系嗰条钢缆啊！ 系啊，系啊，系啊！ 我屋企嗰部啱啱换咗，我都好稳阵，换咗一个礼拜，佢系包埋嘅。以前是包埋嘅，但系依家我唔知啊。依家咧就 断件 pass 计 钱，系啊，因为佢如果我一个维修费咧，我唔收你太贵。 嗯， 跟住咧之后我实报实销啊，我换乜嘢就报你报，咁啲人就有得见到 嘛。即系好似啲电子嗰啲嘢都系咁啦，而家好多都大部分都系，即系我譬如话我坏，好似我公司咁样样坏咗个影印机嘅，咁佢现场、嗯、譬如话你已经过咗个保养、嗯，我现场嚟到嘅时候收你一个现场嘅叫勘探费，或者系即系基本维修嘅，譬如话你入边啲电。指嗰啲，譬如啲组件啊，或者系啲 operation system 啊，啲运作有问题嘅，帮你教完嗰度一嚿钱。咁但系如果你入边有嘢要换咧，你就断件计。 嗱，其实咧，我话俾大家听，即系有你有份听啦，就我当你系业主立案法团有份，我都做过主席。最戆居就系咁样嘅，将个维修费降低，然后逐件计，你知唔知点解？嗱，如果我个维修费我收得有个可观嘅数目。我是不是整少啲，我赚多啲啊？ 嗯， 那我咪俾啲靓啲嘢，那个维修是不是少咗？ 嗯， 即系我收你个譬如我依家当我五万蚊， 当我包咗你两部 lift 嘅维修、 嗯嗯， 如果我用啲靓啲嘅嘢，咁、 嗯、 我咪派人嚟整嘅次数少啊。 系啊， 我每派一次人，我就会损耗噶嘛。 啊、 即系我搵个伙计嚟做两日，咁我人工各样会损耗噶嘛。咁、 啊、 如果佢你俾一个佢系足够做嘅维修费咧，我话俾你听，你部 lift 嘅坏嘅次数一定少， 啊、 因为佢一定用啲靓嘢俾你。 当然意外都可以大大减低啦。 我用啲襟用啲嘢俾你，你部 lift 影少啲，我咪赚多啲钱。 同埋啲人都会即系落足眼力同你俾心机睇清楚， 系啦， 做好，因为你唔会唔使出数嘛。 系间公司啊，嗱，譬如我一个礼拜，我一个礼拜派五次人嚟整嘅，因为个维修费做唔到嘛，咁、我要实报实销。当然我嚟做嗰阵时啲唔会俾订嘢嘅，因为我嚟多几次，我换多啲，又咪赚多啲咯。你要分件嚟斩你啊嘛，我系咪用啲冇咁靓嘅嘢，系咪赚多啲先？但如果你我已经够做啦，个维修费我用啲靓啲嘅嘢俾你，咁我一个月先嚟睇两次已经 OK， 我咪赚晒你嘅咯。所以最戆居就将个维修费降低佢嘅， 即系略低佢。 系啊，你以为悭翻，其实你俾多咗， 个风险都大咗。 系啊，喂，我一譬如我一个月，我用啲好襟嘅嘢俾你，我一个月几乎都唔使搵个伙计系咁以你睇下，部 lift 正常运作，我咪赚晒你嘅咯。 系啊系啊， 系嘛？你以为悭翻啲维修费？喂，我逐次计啊，唔总要整咩？唔会整啲渣啲嘅俾你咯。 都系讲真啦，人冇出自人身上。 系 啊， 都系嗰啲。 一分钱一分钱一分货咯，我觉得呢啲位。 呢个世界冇免费午餐噶， 冇错。 你唔好以为自己着数。 重点系因为坐船员比贵啲，因为安全。 系人身安全最重要。 佢如果嗰个人两个命危咧，我谂佢应该系个 lift 突然间扯上去， 因为个颈啊，托颈啊， 佢应该突然间扯上去，跟住咧一撞到顶嗰、那个嗰、那个 嗰、那个 陀螺啊，或者嗰啲嗰个架啦， 那個、位啊， 一撞嗰下嗰、那个人咪冲上去咯。 佢咪讲到撞 翻嚟， 撞上边撞天花板啊嘛， 佢应该系唔系嗱？正常个人。个人扯上去咧，你揸车就知啦，踩油个人贴线位噶嘛、扯上去应该系贴地板噶嘛，唔会撞到个头噶嘛，应该系一撞嗰下撞，最尾嗰下， 系啊， 最尾撞嗰下，你成个人抛咗上去。 所以讲，我哋头先想讲咧，就系点样去安全，即系 in case 觉得，因为40秒上40楼啊。七楼去到40楼啊，40秒内。 直情嗰嚿咩？但系个 lift 嘅原理系咁嘅，有个好重嘅铁嘅等咧，嗰个嘢落咧，嗰嚿嘢就上噶啦。佢应该系冇力，嗰嚿嘢系咁冲落下边扯到上咯。 佢讲到明系 冇力， 直情系冇停过。 咁我哋想讲就系话，我琴日有研究过咧，就系话点样可以系安全。总之你觉得你上到有部 lift 入边浸最近嘅楼层啦， 求生咯。 咁但系第二样嘢咧，就系应该要踎低揸住个铁， 即系因为其实有扶手嘅，如果系你就要扶住 好多啲都冇噶啦，而家 你要踎低咯。总之就尽量踎低咯，即系你如果系个你挨住，总之挨侧边去踎低咯。 因为我听过直情系踎低住，你 系 要咁样 咁，即系好似嗰啲 嗰个四十秒上四十层咧，你系冇时间做呢啲嘢。一个人咧， 佢好似 个个都有应变， 所以咪要讲佢教一教人，即系你记得有呢样嘢揿咗最近，即刻踎低咯。 系啦， 呢个系安全意识。 即系如果可以喺件意外发生之前，其实如果你感觉到唔对路嘅时候有征兆咧，你真系要揿最近嘅楼层出咗 lift 先。系啦，即系命仔紧要啊，同埋即系第二样嘢就系你如果喺架 lift 度你出唔到去嘅，你最紧要就系你要踎低，揿住个头，双手抱头，咁就可以尽量避开受伤个，即系减到最低咯，受伤嘅机会咯。 如果你真系即系死神来了咁咧，佢上完去跟住落咧，咁啊真系疏离啦。不过正常系扯咗上去就落唔到翻，唔会翻落嚟噶啦，除非条歪也断嘅啫。 咁恐怖， 因为嗰、那个你又要个秤砣嗰个铁等落咗去先扯到上去噶嘛。咁你除非嗰个等落咗下边咧，冇一个力可以令佢上翻嚟噶嘛。除非嗰条歪也断啦，咁你真系死神来了咁啊 ，sorry 啦。 都系咪啲死神来了？如果歪也断咪落嘅， 系啦， 你都系做嗰个动作都系一样嘅啫， 系啦， 都系一样嘅啫，都系同一个动作。 除非你可以咧，见到咧个 lift 着地嗰下，你跳起身。 有啲难度， 咁就得啦，咁就冇可能做到嘅。 有啲难度、啊， 呢、這个真系要话，真系功夫大师嗰啲戏先可以发生嘅，真系有啲混水。 可能第日，可能第日啲 lift 都要设计有气垫呢样嘢。 Airbag， 即系一掂下地下嗰就突然间开个 airbag， 一系撞上，一系撞下， 上高一齐开咯。唔系真系好难避免。 OK， 呢、這个意案可以啊。 就冇可能啦。如果嗰啲爆晒棚，你知家呢啲分分钟坐满人噶嘛？你个 airbag 点会撑起咁多人咧 ？OK， 唔够时间，我哋讲多一个先。嗱、一个好快嘅，都快唔到啊。诶、這个系膊头党，近排香港就多咗膊头党。今日又有一单啦。 嗰、那个 喺元朗， 元朗 啊，系啊。咁佢一个南亚裔人啦，廿岁左右，跟住就揼好似抢一个42岁嘅内地姓陈喺银行度抢。Okay. 咦，佢话汇丰银行啊，唔系 找换 店嗰 阵，唔系啊，是找换店度唱完钱一沓钱，跟住就俾人剥头， 就即刻立嘢啦， 跟住就躲咗入，走咗去银行度躲避嘅，咁就。咦，今次我觉得香港人几好喎，真係帮咗手捉贼。 係。 係啊。我即段片入面呢，喺苹果动新闻入面呢，如果你哋有朋友可以得闲去啊，呢个苹果动新闻入面你见到香港人都几好㗎，搵接近去打的。但条友好衰呀，见唔到个样啊。 佢暗住个样啊，佢走甩咗一个嘅，佢有两个㗎嘛。但係嗰个俾佢剥嗰个又似中东人㗎喎， 佢话南亚裔囉。 南亚裔。 剥人嗰个南亚俾人剥 嗰 个。 嗰个系 内地人内地姓陈嘅。 嗰个有少少。好似中东样咁喎， 我咁晒黑咗啫。佢系呢个写到明嘅，42岁姓陈嘅内地男子， 系咯， 系啦。咁我觉得我哋而家出街要小心啲啦。点解会咁讲咧？因 为 依年入边，即系讲紧2018年咋，已经有几单噶啦。等等啊，我睇翻先。 有咩啊？ 2月13号， 一单新界西噶嘛。 2月13号尖沙咀， 新界西，新界西多啊。 跟住3月5号尖沙咀，柯士甸道。跟住3月23号旺角利敦道，即系而家你去旺嘅地方都会俾人剥头嘅。3月31号尖沙咀科学馆，4月6号牛头角上村， 度度都有份。 其实即系佢系。点讲啊？唔好成日耷低头玩电话咯。认真嘅呢样嘢系真系要最小心咯。 出街要一眼观七。 喂，其实以前好兴噶呢句财不可露牙。 其实佢真系 佢又冇露眼。 其 实 好多都 代嚟嘅啫。 即系个找换店。 喺个找换店一 唔系 找换 店最大镬就系全部都 open 嘅。即系唔系你 唔系 嗰啲咁咩？ 佢呢头攞完钱，佢收钱，你都要俾几秒时间佢啊！就系、是、嗰几秒俾人剥湿咗咯。 唉，即系 你点佢点收埋啊？ 你真系好行唔行啊？即系其实剥头呢样嘢系最唔好嘅，但系我冇话唔俾你啊嘛。 我宁愿你攞刀仔嚟吓我咯，真系突出。 系嘛？ 咪因为迷魂党一样啫嘛，其实你哋都系咁样噶啦，都系冇乜分别嘅啫。总之出门口。去家又好，你总之换钱都好啊，系其实你系要提高警觉，侧边有冇啲奇怪人跟住你。 特别系提你哋即系揿钱提款嘅时候，都小心啲啦，咁样除咗留意嗰个提款机有冇啲可疑嘅装置去盗取你嘅资料或者之类嘅嘢之外，你都睇下你侧边有冇啲奇奇怪怪可疑嘅人。 系啊，系啦，即系迟啲咧，唔揸电单车你要戴头盔，咁搞法。 我只揸电单车唔好戴头盔噶啦，出街啊你讲紧。 出街咯， 戴安全帽啊， 唔使戴，唔揸电单。车要带大佬，仲有因为你整件衫咯，有几种文字写住咯，喂 我冇钱， 要钱扬声，请勿膊头 你话我好穷， 系 我冇钱咁 样。咁唔系啊，你明明唱紧钱，佢睇住你有钱，佢先驳你噶嘛。 同埋你知而家啲柜员机全部都系啲喺街度咁开，都系啲好开。 其 实 全部都有 CCTV 嘅， 冇用啊， 赶唔切你啊， 一系你伤咗，一系你已经伤咗啦。 一系你攞钱嘅时候咧，戴住个头盔攞。 安全帽啊，每个人出街配一顶安全帽咯。 安全帽冇用嘅，砖头驳落嚟冇用嘅，头盔会好啲。快啲知道 over one 啦，我哋下次 再讲其他啲嘢啊。